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狂叫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声，悲哀一声，谁与我生死与共。 些精神的欢愉，谁在乎是现实或梦境，让我再为一次迷路独自狂欢庆祝，勇勇敢的舞步编织成华丽的演出，就把自己放逐在坚决的地图，也不必去在乎谁会是幸福归属，嘿耶，潇洒在路际沿，不听话飘香，泪湿的脸庞，从今以后我不再贪图摇摆的幸福，悲伤已落幕，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3月11号，星期日。虽然阳春三月，但寒意依旧不减，要注意春捂秋冻，不要美丽动人哦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0度，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0度到15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为15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0度到13度，大兴在0度到12度，丰台在2度到13度，海淀在1度到13度。再来关注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凤凰岭在-1度到13度，沟崖在1度到11度，九眼楼在-2度到1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百科，春天应该怎样减肥呢？春季减肥啊，饮食需要清淡少油，像蒸煮凉拌的做菜方法呢是最适合了，可减少体内脂肪的堆积。而注意的是呢，凉拌菜时不可加入沙拉酱，因为沙拉酱含有大量的油脂，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哦。除了饮食呢，还要运动，能走不能站，能站不能坐，能坐不躺，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减肥的速度。春暖花开，北京的颜值即将回归了。京北一处芬兰童话森林即将现身了，这里呢就是云峰山。云峰山拥有90%的森林覆盖面积，到处是绿意盎然的景色，林间松鼠、刺猬等小动物特别多。而在4月下旬到5月初的时候呢，是牡丹大爆发的时候。这些牡丹花10年前定居云峰山，可以说被牡丹包围的云峰山是非常美丽了。怎么样，春天不去一个百花争艳的地方，是不是很亏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

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9月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就位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针线1381001069691018-1001-0969。 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解脱，是懂擦干泪，看。